平淡，为他也留后路精心安排。他也逃官需养回刁府的身后，刁府才留得上司人情在方便之安门。 好听

那魂关来吧。 今时不便变了他，问出今世情，天堂黑白颠倒乱，上法他梦中天命，不可篡改个高衙，他不必金钱，众民请来请我杀他哪里。绝地发灰脸，生怕骂得我有气有恼有羞愧。 Thank you.

殿下，三位大人屈驾光临，

我乃朝廷命官，岂奈我何？ 我革你的职， 误杀斩妓。 哎呀，点县令，消消气儿，慢慢的来。您瞧，咱们换个调门怎么样啊？ 哦，通判大人，不知怎么个换法？ 这个怎么换法？冤屈良民你承认，是奸淫寡妇作罢论，放了知府小外甥，还你知县正七品，巡案过境是官升要紧，巡案一走是大家太平，是大家太平。 你等听了，老总贪念罢了一阵计，免得我心情眼儿明，要我断了是好吧， 那么依着你该怎么办呢？ 一斩你贪官，二除朋党，三撤幽内方。臣心里只放太平， 年小爷 狂乱十年四万通，妄想独闯连理峰，你要斩我，我先斩你，在地采花各自千古骂名，西青楼见民夫，难改本性官家无名。挑尽了黄河河，也心不清。万卷，身旁有 做人我比他们高出三寸，做官也比他们得意三分。 老爷，我不悲伤，不流泪，你来看。情之时，妾身只愿你胸有主心骨，不怕八面风。 生一笑，点一笑，正气凛然搬不倒，笑声之上九重霄。 请问大人到。 迎接巡案大人。 免。 启禀巡案大人，便一笑本心不改，竟敢奸淫寡妇，冤屈良民。 他奸淫寡妇， 奸淫寡妇， 冤屈良民， 冤屈良民， 哼哼。此案本院谨记，并县令你可认识本院。 你是我的大恩人，岂能不认识？ 何为大恩人呐？ 你把我从四品知府擢升为七品知县，岂能不是大恩人？ 如此时来，只能当报。你再仔细看看，我大我的是何人？正是，书立崔成，参见太爷。 殿前立， 殿前立。 在。 本院上房宝剑在此，我命你带我审理此案。 不， 你来。切记派他为号文孝二侄。 Thank you.